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唐朝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大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朱温想一举拿下和硕，转眼间就攻到了定州，那是太原的传统盟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李克用却没空帮忙，因为他正在修建城池。在这个世界上，绝对的高手是不需要防护的，因为只有他们打人，没有人打他们。咱们看过南帝北丐、东邪西毒当中神通穿什么刀枪不入的宝甲吗？东邪有一件软尾甲，但是我觉得呀，他应该是不屑穿的，没事把这宝甲当肚兜穿，还从来不脱下来洗一洗的，那就是韦小宝。李克用呢，曾经就是这样的绝世高手，咱们呢称他为北丐。李克用的行为呢，在太原城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有一位手下就劝说，老大，咱们威名响震天下，多招兵买马就行了，不应该去修这些城，自损威望，长敌人志气，让敌人觉得呀，太原心虚可成。李克用笑了笑，赏了这位手下一批奖金，但这城呢，接着修。那如果可以攻，谁愿意守啊？但这一天，李克用比谁都看得清楚，用不了多久，他这太原就不再是沙场禁地，敌人会来的，这些个准备一定会派上用场的。这会儿的李克用呢，已经在弃子了，郑州弃掉了，定州也得扔了，太行山以东的地盘他呢已经管不上了。于是呢，定州的勇气就成了变将的功劳。一战下来，定州大败，兵折过半，消息传过来，定州老大王浩丢城弃甲，据说呢他跑到太原，直接在那儿老死的。十多天后，朱温兵至定州城下，定州的城门打开了，在这一天，和硕终于是清理完毕。从898年的四月，朱三渡过黄河进军和硕，到900年的11月，在这期间呢，朱温先后占了行州，救了魏州，攻沧州，废幽州，围太原，打郑州，降定州，仅仅用了1年半的功夫，打完收工。想想李克用同学为了同样一块地皮，几乎是用尽了他半生的精力。 所以说不得不说呀，他是完败给了朱温。朱温住进了定州，准备啊跟这儿过一个年，然后等着明年春暖花开，戍路齐攻太原。可是呢，在这一年的年底，发生了一件大事儿，让朱温不得不匆匆忙忙地赶回了汴州。回到家后，就看到了一个客人，一个干干净净的男人。咱们之前也说过，在那年头，干干净净的男人不是太监就是伪娘。伪娘不太可能，这个人就是这太监的。这个人神神秘秘地拿出一个包裹来，打开一看，这里面是黄黄的一帛书。来人温柔一笑，哎呀，朱温头皮发怵。但是那人呢，接着说的话让朱温是大吃一惊。令公，太上皇要把皇位让给你来做。在唐朝呢，盛产太上皇这种玩意儿。当年唐朝第一届皇帝李渊就被强势的儿子李世民请去当过，英明神武与色令智昏并存，爱江山也爱美人的唐玄宗也在这个岗位上消磨过他自己的时光。而且对了，还有咱们认识的李轩也被逼当过两天的太上皇。那么这位太监口中的太上皇是谁呢？李晔。问题来了，李晔什么时候太上过呢？那么这事儿呢，就得从李克用打压三剑客后面说起。在三年前，李晔拖着疲惫的身体从石门镇回到了长安，迎接他的是一片废墟。根据记载，李晔连睡觉的地儿都没有，只好跑到尚书省的办公室里打地铺。而文武百官的连工作服工作牌都不齐全，那自然也没有公务马能用啊。您说说，做皇帝做到这份上，我窝囊废一个吗？而善于总结的李晔依然是找到了问题。枪杆子里面出皇权，自己手上无兵，拿什么跟众藩镇对抗啊？于是呢，李晔同学自个儿宿舍都没着落，又开始大规模的招兵买马来。这长安的少年呢，真没得说，响应号召，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招兵工作顺风顺水。一年后呢，进军人数又达数万。但是古人云呢，君子怀玉其罪，皇帝怀任其罪。李晔的招兵工作再次引起了李茂贞的恐慌。在李克用服从组织安排从渭桥退去之后，李茂贞又活过来了，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不受损失，而且呢还趁机把死难兄弟王行瑜的地盘给接手过来了。因为离长安近，他马上发现了李晔的新动向，如此大规模的招兵买马无异于军备竞赛啊，这是严重破坏关中地区来之不易的繁荣和稳定的。为了让李晔明白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李茂贞又拿出了老招式，武装上访。听说打不死的李茂贞又要来长安要说法，呵，李晔是火冒三丈啊。李克用有10万精兵，朱温有数个兵团，就连蜀中的王建也有30万兵马，你李茂贞也是手握雄兵，为什么我一堂堂皇帝就不能有自己的武装了？很容易生气的他又忍不住跟李茂贞掐了一架。这世间天天都有意外，有人中了亿万大奖，有人在路上捡着黄花大闺女了，这等意外的事儿，李晔呢都没碰着，他的数万新兵蛋子那是又被李茂贞揍得哇哇直叫。不过一年多，往事重现，那得了，收拾行李重走旧路吧。长安深夜，被李茂贞折腾得不成人形的李晔再一次决定出巡。行至渭桥，触景伤情啊，大半年前这儿的雨下得稀里哗啦， 李克用就蹲在了这儿给他写道，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啊。那眼巴前呢，李烨哭得稀里哗啦，曾经有一把利刃摆在他的面前，要为他斩妖除魔，他却一甩手丢在了阴沟里。要是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的话，对不起，人生没有第二次机会。过了魏桥，接下来要去哪儿避一避，这才是眼前最要紧的事儿。事实上，此刻的他已经成了天底下最受欢迎的客人了。蜀地的王建隆重介绍，成都最好，行宫什么的都是现成的。淮南的杨行密表示，杨一义二，扬州第一，益州不过是老二。益州是哪儿呢？成都。您没听说过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吗？据说湖南的马殷、福建的王沈之、吴越的钱镠等等都发来了热情洋溢的邀请函。看来呀，大家都是读过这个《三国志》的人呢，都知道皇上是倚天宝剑，其气可居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有些地方虽然真是不错，但交通呢也确实不方便。比如说扬州，得从朱温那儿过；比如说成都，李茂贞在路中间坐着呢；岭南就不用说了，蚊子大如斗，对不对？那时候呢也没咱们现在这么发达。如果要去福建，李烨得穿过朱温、杨行密和钱镠的防区。能做到这一点，他就不叫李烨，那叫李寻欢了。天下皆可去，天下又皆不可去。所以说，所谓的无家可归，便是这个感觉了。蹲在魏桥之上，李烨好像想通了。也许天无绝人之路，有一个地方，他是可以去的。哪儿呢？太原。去吧，还有去处，不算绝境，是吧？这一群个离家出走的人悠悠然来到了黄河边，来之前呢心里是坚定无比，太阳好比金太阳，可是一看这奔腾怒吼的黄河天上水，这帮人犹豫了。黄河边上，李烨的一只脚踏在岸上，一只脚踏在船上，这过还是不过呢？这实在是一个问题。思索不定，他呢决定问一个人，华州韩建。那么在听闻李烨要渡河北上时，韩建赶紧从华州赶了过来。在看到皇上的巡幸在黄河上徘徊时，韩建已经放下心来。这是一群惊慌失措的人呢，只需要轻轻的一吓唬，就可以把他们拉回到自己的地盘了。李克用是沙陀人，皇上您觉得你能相应他吗？虽然说这等人身攻击啊有点卑鄙，但是效果来看呢还真是不错。听到这句话，眼望太原方向，李烨叹了口气儿。哎呀，是啊，我怎么能相信外族人呢？唐朝李家是善于学习的家族，当年玄武门之变后，他们总结出了兄弟不可信，从此亲王不领兵，武则天之事后老婆也不可靠，自此没有了皇后这个妇女同胞的最高职称。甘露之变后呢，他们知道男人能够阉掉他们的根，但阉不断他们的野心和欲望。安史之乱后呢，也告诉他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你信沙陀不如信头骆驼。所以说呢，李烨那半只脚又缩回来了。韩建这时候就接着往上递话，我那是一个好地方，您看我那离长安近，您想回去的时候那不就回去了吗？李烨一听也对，那就去你那儿吧。韩建同学呢就成功的把李烨请到了自己的华州。但是他呢显然还不够了解李烨，在去自己的地盘之前，李烨秘密的向太原派出了一个使者。这个人一去太原20多年都没回来。这时候的李烨没想到 他派出此人已经埋下了光复唐氏的火种。这位使者是谁呀？正是太监张成业。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常滋味，读史有学问。 总的来说呢，韩建是一个好的接待人员，他把自己的府衙让出来给李业当行宫，自己呢跑到庙里办公。他所待的这华州也是一个不错的地儿，至少这些个年狠抓农业生产，经济呢比较稳定，在这儿呢有吃有喝有玩有乐，这要是哥哥李轩也就从了，反正跟哪儿不是玩啊。但是马上韩建就发现把李业当成李轩，这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呀。据说有一次韩建同志搞了一 party， 李业呢跟诸位王爷们都参加了，韩建呢经常组织这类活动，以便造成乐不思长安的局面。宴会很快开始了，他乡兄弟杀鸡流浪无助悲伤希望还有美酒。那这时候呢诗词往往是非常能够助兴的。李业这时呢做了一首诗：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这诗一出，众人是交口称赞的，连这大字不是半样纸的这个韩建白丁都听明白了诗的意思。这韩建呢其实是一天才，虽然说不认字儿，但是呢都是这个社会的错。在青少年时期没及时读上书，可是呢自从当了官之后，他呢倒招聘了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恶补了文化课。据说啊他经常把这字儿写在这锅碗瓢盆上随看随学。那么这中年扫盲的这个成绩啊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字儿没认得多少，但是呢会听会说。李业这诗呢前两句很朦胧很文艺，韩建的文艺细胞呢不足以解读，但是后两句太直接了，韩建一听脸儿就不好看了。接下来的一幕让他更是气血攻心，几近昏迷。咱知道以前这诗就是歌词儿，能配曲儿的，对不对？所以说后来呢大 party 变成卡拉 OK 了，众亲王填曲的填曲，演唱的演唱。这具体的曲子呢已经失传了，但是呢根据估计哈，曲调跟这萨克斯金曲《回家》是一个调。反正啊，李业跟众亲王唱的是感情奔张，泪如雨飞啊。谁都没注意这韩建这脸儿已经面如土色了。这儿难道没有山珍海味吗？这儿没有锦屋华服吗？娱乐设施还不齐全吗？你们还等什么英雄呢？还所以说呢，气愤的韩建提前退席以示抗议，马上他就做出了回应，说给李业们上措施。韩建动了很多手脚，把李业的禁军全部解散，又弄了一个罪名将李业的禁军大将李军干掉，又插手朝政安排人手。他编了一个众亲王将可能要造反的理由，把他们关到了一个大院里监视居住。好了，这下清静了，韩建决定享受一下招待天子的福利，是时候试试倚天剑以令诸侯了。这试剑呢是一个技术活，难在寻找试剑的对手。韩建跟李茂贞商量了一会儿，他决定找一老朋友来试剑。试验品呢就是当年跟韩建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蜀中之王王建。这是一个恰当的标本，拿朱温跟李克用这样的大神去试剑，无异于自寻死路。而淮南杨行密太远，试了也没好处，其他的那又实力太弱。王建实力中等， 偏安一隅，还比邻凤翔，正好吗？李茂贞给李业打报告，揭发检举王建不听朝廷的命令，经常攻打东川的地盘，眼巴前该治他的罪了。没过两天，李业发出了命令，把王建从西川节度使的位置贬到南州当刺史。您还别说，挟天子这招果然是武林当中的九阴真经啊。这个时候李茂贞跟韩建的心情大概跟得到绝世宝剑的武林人士差不多，没事都得笑出声来。但是很快呢，他们将哭不出来。一代剑客独孤求败有很多剑，无名利剑，灵力刚猛，紫薇软剑，商议背弃，玄铁重剑，大巧不工，无志木剑，返璞归真。四十之后，手中无剑，心中有剑。作为一名剑士，得了解剑的特性。韩建跟李茂贞这两位关中剑客离长安近，他们呢也经常跟李业打交道，论这悟性呢也都属于上乘，这按理说早该摸透李业的脾气了，但他们呢还是不懂李业是何人呢。第二天，李茂贞就接到了李业的第二道命令，李茂贞接任王建出任西川节度使，韩王李嗣周为凤翔节度使。这么一看，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任命，对吧？把王建调走成都还得有人管呢，那就让你李茂贞去接这个肥差嘛。但是呢，稍一琢磨就知道这是一个坑人的命令，原因在于王建是钉子户，那是不会搬走的。李茂贞要想到成都上班，那就得拿兵去玩命，而谭王李嗣周顺势就占了他的凤翔。在接到这道命令的时候，李茂贞如五天玄光雷击中，一下被击的是外焦里嫩的。没过多久，他还听到什么呢？那位谭王李嗣周真从华州过来了，拿着李业的任命书要跟他办移交手续。所以说什么呢？我打不过你，我玩还不玩死你吗？李茂贞猛然有一种身为匪徒但是呢被人质耍的感觉，幸亏他也不是第一次被李业耍了，连忙回过神来，派兵在半路截住了谭王李嗣周，在奉天把这李嗣周的兵给围了起来。我让你来抢我的凤翔。李茂贞觉得自己的匪格跟智商受到了嘲弄，不禁怒不可遏，但是他没想到这更惊人的消息在等待着他。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李茂贞得到了什么样的惊人的消息呢？韩建又将怎样制衡李业呢？明天同一时间，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常书天地》。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的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深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